悄悄听你喜欢听的音乐，是不是就能独立宁静一点、把你照片当成手机桌面，是不是就能更多爱你一些、也许过去的瞬间我曾眷恋，我想我给你的伤害一定让你很难释怀，我却控制不来对他的爱，已经变成习惯，我想你对我的依赖一定让你很难分，你要我给的爱我学不来、我们都恋爱是场意外，我们的恋爱是场意外。